当天空那一道仙云坠落，是否清早已铭刻？眼神交错胜过万语千言，相互凝视，相互羁绊。 这一场因果的终结，只与你才能完美。寻寻觅觅梦中睡的时刻，绝对也无处可诉。 我愿用轮回换一生相约，却逃不脱灰飞烟灭。 奈何问这世间情最累，只有你才能了解。 是是非非，有谁能体会？可笑这半生愚昧，看破这世间的繁华也。 Show!